好，那上礼拜呢已经把那个立委奖上完了，那如果说有同学还没有拿到立委奖的话，再麻烦去那个班主任要。那今天呢就是要来上第二回的讲，在第二回的讲稍微比上一回稍微多了一点，然后这一次的那个第二回呢，其实在考试的重点上面呢，其实还蛮重要的，不管是对你的那个司法基本学习，或者是说在考试的重点上面都会跟第一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针对第二回的部分呢能够好好学。然后在开始上课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的那个第四章呢是题目的章名叫做英文跟课文规则。那我知道有些学校的老师呢，他可能是留学日本的老师，所以他可能不会接受课文规则这种东西啦，对啊。那不过因为我们在教学上面的方便，还有自己的学习背景呢，所以我还是沿用了课文规则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会尽量把课文规则的那个整个操作呢，就是从头就算你听过了啦，那就是还是会把什么来复习一下，然后把它做个统整这样。然后我在因为这部分呢算是会比较混乱的地方，因为每个老师的他的体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会尽量不要让他造成混乱，就是说尽量把它整理清楚一点。对，所以我基本上的架构呢还是原用英文管理跟课文规则这样的体系，只是说如果其他老师有什么特别的或是不同意见的，我在相关的问题上面做补充。那我相信这样大家先有一个体系的架构之后，再去注意一下其他比较重要的一些老师的见解，然后在学习上面会比较好，比较方便一点。对，然后第五章呢是在讲那个故意犯主观不法的这个部分。那客观不法的部分呢，就到主观规则为止。那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如果你的手边有第一个讲义的话，那个第二个体系图，在客观构成要先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所谓的主观构成要建立。那依照通说的看法呢，故意犯跟过失犯呢，它在主观上面的审查主观不法部分呢是长得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故意犯其实是对于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有认识跟依据，但是在过失犯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有可能没有认知到事实，也没有预见可能性，有预见可能性但是完全没有预见得到，对，所以它在主观上面的差异其实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上面，我会把就像林玉老师书上提醒一样，我会把过失犯这些东西呢抽离出来，然后把它摆到后面的比较后面的章节去，因为它自己有自己的审查模式。那大家我在学习上面应该都有遇过说，有很多同学跟我反映说不会写过失犯题目，因为过失犯题目你从教科书上面看不出来说它要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清楚的审查体系啊，至少你去看林嘉丽老师书上面看不出来，对，因为看进去之后就。我们就栽进去那个所谓的见树不见林这样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会再把过失犯这个东西呢，把它转账去处理它。那不过我不需要强调的是，在英文关系跟宽规则学完之后，基本上你们的过失犯也学完的啦。因为宽规则里面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了要解决过失犯的好关系，对，所以如果说你宽规则这边没有学好的话，那你过失犯也该可能也会有点危险。对，这边要强调的是那个宽规则。过失犯的严重关系，但是因为过失犯自己本身比较特殊的审查体系，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在同一个，不会像很多人可能去看说有很多书上会这样摆，就是说在你主观不法的部分认为说你有故意跟过失这两种不同主观心态，所以把故意跟过失放在一起讲。但是呢，这样会有问题，就是说呢，故意犯跟过失犯它的犯罪前提是长得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先学完故意犯之后，再来独立去解决过失犯的那个审查，这样会比较有意思。好，那以上是一些前言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英文跟课文规则。那这边写讲义的时候，我其实自己蛮犹豫的啦，因为英文跟课文规则到底说啦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它都在审查这个结果，课文上所出现的结果可不可以归这个行为人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这个问题。对，那又有什么相关英文关系啦，或者什么重要性理论这些东西可以都会加进来，那大家的学习上面就比较混乱一点。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要先跟大家强调的是说，我这边先暂时采用的我通说的审查体系图，也就是说你在英文关系跟宽规则判断上面，它其实是有个顺序上面的关系的。那这个顺序上面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讲义的第一讲义第23页，反正在23页这边呢，是一个你在考试的时候去审查英文跟宽规则的一个顺序。对，基本上呢就是用这样的审查顺序。第一个呢，你先检查说呢，这个行为呢是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这个在学术上面把它称为所谓的结果原因。 那如果说你肯认的说这个行为就是造成结果的原因的时候呢，这时候进一步去审查说有没有客观规则，客观上面有没有规则把这个结果在客观上面规则给这个人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这叫客观规则，对。那客观规则我们在检验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采取所谓的反面的排除法，也就是说，你看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动论的体系，其实还蛮清楚的。它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审查说你这个行为在客观上面到底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是第一个阶段审查阶段。那这个阶段下面有一些下位的一些排除客观规则的类型，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出现一、二、三这几种行为、这几种状况的时候，基本上行为人的行为呢，在客观上面就不可规则，这是一种反面的排除法。就像我们在检验违法行为有没有阻却违法事由是一样道理，都采取反面的排除。如果说你有正当防卫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行为就不是具没有违法性，对，都是用反面的排除的。所以，如果说在未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下面走出现这几种情况，例如说你的行为根本就是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或者是说你的行为跟主观信赖原则，又或者说你的行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只要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就是排除掉客观规则。那排除掉客观规则的，在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行为人虽然已经着手去制造一个，有可能他已经制造一个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没有实现。例如说呢，它存在有带有未实现风险下面有一些排除规则的事由，例如说这时候是一个反常的因果历程的情况，或者会缺乏所谓的蔡鸟叔所说的常态关联性，或者是说呢，这个结果的实现呢，并不是在这一个注意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内，或者是说这个结果根本就是不可以避免的，任何人在客观上面都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发生。那如果有出现这几种情况，就排除风险实现。可是排除风险实现呢，意思是说他还是知道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所以这边还是会有未遂犯成立的空间在这边。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如果说没有风险实现的话，那就不会成立犯罪了。没有，如果在那个罪有处罚未遂犯的时候呢，还是有人会处罚未遂犯的。这个是在风险实现部分要注意到的地方。那第三个地方呢，是在审查说呢，你知道法所不容许风险的行为，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那这个风险也在具体的这个结果当中实现的时候呢，第三个阶层要问的是，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也可能在学习上面会造成困扰。第三个阶层要问的是什么东西啊？第三个阶层，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呢，你所做出来的行为虽然产生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呢，根本就不是我分则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对象之一。对，例如说那个被害人是自己很衰。他自己很白痴，所以应该要有被害人完负完全的责任。这个时候呢，被害人就不会受到271条的保障。这个时候呢，就不可以把被害人死亡这样的结果归责给行为人。所以第三个阶层基本上，他是要去审查说，那这个结果虽然实现了，但是呢，然后你知道发生某种风险，那这个风险实现了，可是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在271条杀人罪的保障范围之内，要排除保他的保护，对被害人的保护。那这个通常最有福就是在被害人必须要自我负责的情况，所以要判他的保护。那基本上大家在审查考试的时候，审查上面的时候，你先要抓一个定位，就是说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它一定是在结果犯的时候才去审查到这个东西，在行为犯你在考卷上面不要出现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因为上面的讲过了，行为犯是不要求要附加一个构成要件结果出现的，所以只有在结果犯的时候你才有必要去审查说，哦，那这个结果跟行为之间呢有没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当你审查完条件因果关系之后呢，再进一步去审查说，哦，那这个结果在客观上面不会规则给行为人这个行为，它是有一个先后审查顺序上的关系的。那这些事情所有的事其实都是写在在考卷上面呈现，都是写在所谓的客观构成条件上面，写在客观构成条件上面。所以我们翻回来讲义的那个第二页，如果说呢，在客观构成条件上面讲过了，有某些客观构成条件要素，比如说行为啊、行为主体啊、行为客体因果关系、客观规则。那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这个几乎是每一个犯罪其实都会出现的，但是因果关系、客观规则这个东西只有在结果犯的时候才需要去进行审查。所以如果说你的考卷上面你所审查那个构成要件所开那个标题啊，如果不是结果犯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写到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OK， 那我们现在接下去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果关系、客观规则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那依照通说见解呢，其实呢，我在讲通说当然是德国跟我国的通说，依照德国的。留学生、国学生的同说啦，就意思是说呢，一个行为有可能产生一个结果，例如说甲开枪把乙给杀死、给击毙，这个时候呢，死亡结果有没有出现？乙死亡结果已经出现了 ，OK。那我们要怎么审查呢？第一个东西当然就审查说，那甲的行为，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审查图了，甲的行为是不是造成乙死亡结果的原因？这个部分要问的是结果原因的问题。对，如 如果说哦 ，OK， 那这样的行为，当然开枪行为是造成你死亡的结果原因的话，下一步才会去追问说，那假死亡这个结果在规范上面可不可以归责给行人这个行为？所以你才会看到书上面说，啊，所谓的因果关系跟方位的位阶是要去区分所谓的结果原因跟结果规则，那结果原因上面是采取所谓的自然科学上面的判断，那结果规则是采取所谓的规范性的判断。你能够看到这一句话，这句话一直白话一直讲，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审查因果关系的时候呢，依照通俗的见解是没有涉及到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呢，全部都是依照现在的当代科学性的法则去审查或行为跟结果之间的一种关联性，也就是说行为是会造成结果发生的原因。那这个在诉讼实务上面呢，当然就是说法院必须要去由法官去命建立，去下令去建立说啊，那这个你是不是就是被告的死亡，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被害人死亡，是不是就是因为行为开枪所导致的？那你就送到那个法医研究所啦，或者是送到其他的刑事鉴识局啦去鉴，你有化验出来，那他们就给你的报告说，对，没有错，因为呢那个被害人身上的弹孔呢，跟那个送验的枪支上的弹孔的型号是相同的，所以你就可以连起来，那法官就可以意识得到说，哦，那某人的开枪行为就是某个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原因。所以说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面呢，完全都是依照自然科学经验法则的这样判断，依照现在的形式是这样子。可是，在客观规则的这个部分就不是这个样子的。虽然说呢，这个行为依照经验法则的是造成这个结果原因没有错，但是呢，就刑法的角度而言，因为刑法呢，它可以自己做决定，它不需要依附到自然科学，它可以自己做决定，说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一定要把这个结果算在行为人头上。所谓算在行为人头上，就是说在客观上面的规则给这个行为人行为，这是刑法上面可以自己设比较严格的条件的，所以你才会看到说后面有所谓的，是不是制造法律的不容许的风险啊，或者是不是实践。这些判断客观规则有没有排除客观规则，是有了这些的一个前提要件，都是必须是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所谓的条件的因果关系。对，所以说，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的部分，我先讲现在通俗定位，就是在结果原因，也就是说因果关系的这个部分，是采取所谓的条件理论，这当我们在各自对条件理论上几人说，是采取所谓的条件理论。那客观规则这边呢，如果说在肯定条件关系、条件因果关系之后，才会进入到客观规则的审查，这是目前的一个通俗的一个体系，就是长这个样子。对，那这个先后审查顺序上的关系的。可是我国的实务呢，不是这样子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很明显都知道说，我国的实务呢，在判断所谓的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这个部分呢，只是他没有接受，没有完全接受客观规则这样的体系概念。所以说，他还是沿用以前的76年台上19号然后判例的那个相当因果关系的那个概念。那可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你就是说，那条件理论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差别差在哪里呢？然后昨天我进行介绍，所谓条件理论基本上就是一种连行为人的母亲都会变成所谓的结果发生的原因这样的条件理论，因为他在乎的是那个科学经验法则。对，如果说你那个杀手妈妈没有把杀手生下来的话，那被害人是会死掉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都是只要在客观上面可以证明出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出来的关联性的，都会变成结果的原因。可是，在刑法规范上面呢，客观规则就会说啊，那母亲把小孩生下来的行为并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不然的话，以后那不是如果说是禁止的话，那国家以后怎样来生小孩？对，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是有的在规范性色彩的，就是相当因果关系也不会认为说在这个案子里面也会有产生说那被害人杀人凶手的母亲也会跟最终结果发生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他也不会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他的相当因果关系概念是认为说有上一节稍微提过了，如此行为通常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结果啦。对啊，也就是说要排除某些偶然性的情况。那被害的母亲把小孩生下来，那小孩又变杀死大人嘛，然后其实他们才很低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概然性这样的概念。可是当你对相当因果关系做这样一个解读的时候，基本上相当因果关系就跟原本的条件理论就差很多了。为什么？条件理论只在乎说，依照科学经验法则，只要是可以证明出来的，都是结果原因，它不会再就这些原因当中去区分说哪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哪个原因是比较不重要，它不会做这种事情。对，反正都是结果原因，都是一样重要，所以又叫做等价理论。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其实绝对不会是等价理论，因为它已经在某些特定的原因当中去做一个筛选过了，它认为只有某些造成结果的原因才是具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的。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在体系的对应上面来看，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其实是一种规则理论，它是带有规范评价色彩的规则里面在里面，它不是单纯的所谓的比较自然科学的那种条件因果关系的感觉。所以说，从这边就可以导出说，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的上面的写法。如果说你在考卷上面呢，你同时写了客观规则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话，那你的考卷上面就是自我矛盾的一种写法。为什么？因为客观规则要解决任务，就是说他想要把某些从刑法的角度来看一下某些不同不应该规则给行为人这样的结果，把它排除掉，这是带有刑法角度的评价色彩的。但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他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唯一做不一样的事情呢，是条件因果关系理论。所以要嘛这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要嘛在答题上面就先用条件因果关系去审查有没有因果关系，之后再如果肯定有因果关系之后才进入到客观规则这个判断，这是一种解题的方法。对，要嘛你就直接进入到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因为我们的实务你也看不出来说它有采纳条件因果关系的倾向，它直接给你审查相当因果关系，它不会说啊这个条件因果关系，不会。对，所以另外要再提醒一点是，你在考卷写的上面的时候，你要写清楚说你那个因果关系啊，到底是哪一种因果关系啊？因为一种关系因果关系理论有一大堆，有所谓条件因果关系理论，有合乎法则的条件因果关系，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如果你没有写清楚是指涉的是哪一种因果关系的时候，那数学老师也不知道说，那我给你低分，跟你最后答题不会什么因果关系。对，所以懂意思就是说，在写考卷上面的时候，你要记得要细心一点。你在写因果关系的时候，如果你采用的是条件理论加上客观规则的话，这样的体系的话，那你一定要写清楚你所成立的是条件因果关系，对，你所成立的是条件因果关系，先多花一点时间把那个条件两字加进去，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另外要切记，就是我刚才强调的禁忌，就是不可以把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跟客观规则理论摆在同一个架构里面去用。你可以把它分点分项说，要学说是怎么样审查，先写一套，然后再你要，可是依照我们实务经验是怎么样的审查，你可以这样子写，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把相当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理论混在一起写在同一个段落里面。这样做，对，除非你已经有特别强调说，一个是同桌的写法，一个是实务上面采写的方法，对。那这个是在写考卷之前呢，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审查体系图。那我们就依照这样的体系，那因为实务上面就只有相应关系，判断我们大家在专门研究它。我们先采取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加上考官的一个这样的操作体系，来看一下它实务上面会有遇到哪些争议的问题。OK。那因为是结果犯的关系，才要去审查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所以，如果说呢，行为呢跟结果之间的那个发生那个关联性，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静态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啊。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呢，基本上这时候应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时候要有罪以为轻原则的适用。如果说行为跟结果之间的那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例如说甲呢被人家毒死的，但是呢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被人家毒死就是某一个人所做出来的行为，那这个结果存在。跟某一个人的行为跟这个结果的发生之间的关系是存疑的时候，没有办法证明出来，法院用尽所有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证明出来，这时候就要用罪以为轻原则做有利于行为的认定。意思是说呢，法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认定，假设说呢，那这个行为人呢，就不是他所杀死，被害就不是行为人所杀死，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说行为跟行为造成导致前结果的原因。好，那这是想先讲一下那个罪以为轻原则。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说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就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的时候，这是要使用罪以为轻原则。那如果说我有处罚未遂犯的时候呢，就是要处罚未遂犯；如果没有处罚未遂犯的话呢，就不会成立任何犯罪。对，这是先强调的。那因果关系的判断公式上面，当然要想，我们要讲因果关系，当然要讲说，那到底会怎么审查，要怎么样去认定说行为人行为就是造成结果的原因呢？那基本上以下有好多好多好多种说法。那目前通说是采取所谓的条件理论，条件理论。那大家都知道说条件理论是所谓的反面审查法，所谓的反面或是负面或是消极的审查，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第一步，你要先假设说呢，你要先抓行为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标题的时候，写考卷论述上面开标题的时候，你那个行为要把它特定具体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行为没有特定具体的话，有可能他有做好多行为，那到底你讲是哪一个行为跟最后结果之间在审查哪一个行为的因果关系，不知道。对，所以说你一定要先抓行为出来，这个行为是要没有具体特定的。如果说某个行为人、某一个行为人，如果你要先把它想象为不存在。所谓的想象，我不是在说啊，那如果没有甲的开枪行为的话，我随便举啊，例如说开枪发生疾病，如果没有某一个人的开枪行为的话，那个被害人就不会死掉。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所以他是用一种反面的，他不是正面去审查说开枪行为的子弹射出去是不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然后送去就送其实不是这个样的，他是说呢，条件理论是说。你要先把行为人的特定的行为想象不存在不出现，也就是说，例如说甲开枪把你打死嘛，那你说哦，甲开枪把你打死的行为有可能曾经把你袭击，然后杀人既遂罪， 那调经过关系有没有呢？就审查说，哦，那如果说你有讲这样的开枪行为的话，那乙的死亡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说你把那个抽离掉，什么东西抽离掉，把某个行为的特定的行为这样开枪把乙杀死的话，那就是这样开枪行为把它抽离掉，那乙的死亡结果还会发生？这边要再强调是，你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一点，这里所说的那个结死亡结果会不会发生，乙死亡结果会不会发生，这样写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说法。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乙会不会死于枪伤，乙会不会死于枪杀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去写的话，在某些案例里面就会遇到问题。什么案例里面呢？在那种有假设因果关系的情况，就假设因果有什么情况？比如说，大家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常常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甲呢，在要出国去玩，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在机场的时候呢，就不想好死不死遇到仇人，就被仇人给击毙了，所以导致甲没有搭上他原本想要搭的那班飞机。结果事后证明什么？那班飞机在起飞之后三十秒钟就爆炸了。这时候被告有什么抗辩？被告抗辩说：“哎，就算我没在机场把他杀死的话，那死后飞机爆了他也是一定会死掉的呀，对不对？所以好像说啊，就算我没有杀死他，我在没有在机场开枪的行为没有把想象成不存在，被告还是会死亡啊。这一点就忽略什么？谁不会死啊？那你今天把你今天我就说我开枪打你好了，把你打死的，那你三十年后自己会死掉吗？对啊，人都会死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这里所说的那个因果关系的结果，你要把它特也是要特定下来，你要把它特定成说是一个具体个案当中所出现的那一种结果。所以如果他是死于枪伤的，那你就要说如果没有讲开枪行为，他就不会因枪而死的，应该是这样论证的，而不是说没有讲开枪行为，他就一定不会死掉，就不会死掉。对，所以这部分是要在考卷上面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这个书上可能我比较少讲，但是这边你要。特别强调，如果说你在考试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而然把那一种假设的因果流程，像我刚才讲的那种机场杀人案那种情况，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的抗辩很明显就是假的啊，因为你不是你的开枪行为的话，他会死于机场的枪杀吗？就不会啊，对。所以是怎么死的，也要特定下来。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确定的是说，你要先抓一个行为人的行为，而且这个行为是必须要是具体特定的行为经验。第二个，把想象不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具体特定的行为的时候，那被害人是不是还是会依照具体个案当中这样的死法而死掉？这件事你要确定的。那如果说这样的具体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这样死的，被枪杀死掉的这样的结果还是会发生的话，那显然行为跟结果之间就没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可是如果说你把那个特定的行为抽离掉了，把想象成不存在的话，那结果就不会发生。那表示说呢，你的行为就跟结果之间有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对，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页的上面那个案子，就是那个行政会议啊，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假设说呢，现在受刑的人要去那个刑场了，对，刑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他没看到什么的刑场。之前那个律师训练的时候有去过一次，对。然后反正刑场嘛，对，大家平常看那个什么起诉，台湾起诉嘛，还是什么，反正是那个东森的那个嘛，不是都有很多那个怪里怪气节目嘛，对啊，然后像怪里怪气节目很多真的，对啊，还有什么之前有什么蓝色蜘蛛网，那个还好一点，那个还好一点，对，然后那好久以前了，对，然后还是蓝色蜘蛛网之前的嘛，对，然后后来出现的什么，反正还有一大堆颜色的、啊，什么红色。红色女人花，色曼陀罗，反正那一系列都是，然后都是圣主在旁边说，就是讲话嘛，对啊，反正那一列都是这样，都是这些奇怪的题目，啊，抽扯远了。那刚才讲到刑场嘛，对不对？那刑场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啊。可是刑场，其实刑场上面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宗教上的歧视。刑场上面呢，贴的呢是因为受刑的嘛，你知道说大家不管是什么最大的人物受刑之前都会惊啊，你知道，都很害怕，会腿软啊。然后需要一些宗教上面的心灵慰藉，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刑场上面摆的是地藏王菩萨的海报，然后刑场外面呢有那个有点像是那种大家有看过四面佛吧？四面佛，台湾有些角落有四面佛的，对，有那种像四面佛那种，就是小小一个区块，然后有个神台这样，上面供的是地藏王菩萨雕像，然后那个刑场的墙壁上面写的是佛经，那它地上是菩萨的、啊，为什么要菩萨的、啊？你知道吗？因为倒地的时候就是趴去啊，对啊，所以就菩萨比较不会冲击到脸啊什么的，对，所以地上都是那些沙堆打起来的，对，哎，怎么讲到刑场？哦，是因为这个案子，对，那这个案子是说，例如说你在被押赴刑场之后呢， 刚好仇人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跑到看守所里去，然后来枪决，把那个行为人给把那个受刑人给枪决，不是枪决，有点类似枪决的时候把他给击毙好了。那这个时候呢，行为人都会抗辩说，反正他待会一定会被枪决掉的啊。这个时候就是忽略了说呢，你那个结果没有特定下来。我们这边所说的，因为外界强调那个结果，就要是具体在当中所发生的那一种结果。所以说，如果你讲说开枪一定会死亡，这样描述你不是一种很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说。你如果说假不开枪的话呢，乙就不会死于假枪下，应该是要这样做，你要特定的描述才对，所以两者之间还是具备有因果关系。那通说的写法呢是怎么样的写法？通说写法是说，哦，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面，不可以把没有发生的假设性的事实把它列入判断上面考量。对，所以像刚才那个飞机场那个杀人的案子，还有这里的所谓的在刑场提前杀人杀死那个受刑的案子，飞机之后爆炸。然后他之后有被那个被害人有可能会死于车，死于那个爆炸空难事故，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一种假设性的事实。那这种假设性的事实不可以纳入因果关系操作上面判断的考量，这叫做因果关系判断不可以考虑未发生或假设性的。那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名词的变异啊，这边是分辨的变，然后奇异的异，差异的异。因果关系跟因果流程这两个名词到底有什么差别？念书的时候会觉得奇怪，这是不能乱用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一种静态的关联性，它的答案要么就是有因果关系，要么就是没有因果关系。对，它只有答案就变多弄两种答案而已。对，所以假的行为是不是以死亡结果的原因呢？要么是有，要么就是没有，这是因果关系，它是一种静态的。但是因果流程啊，就好像那个威德森在拍那个《赛德克·巴拉》一样。他在那个过程场景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呢，把它编剧成一部戏。那像这件案子，如果在犯罪世界里面，大家就是说，哦，你看到说有一个人举起一把枪，然后呢开枪出去之后呢，被害扣板机开枪出去之后，被害人倒地，然后被害人死掉了。这整段过程，那一段所发生的那个场景的那个过程，那个事件，那叫做因果流程，它是一个动态的事件，它是有时间轴会推移的。对，可是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是一种静态的，要么就是有因果关系，要么是没有。对，所以在这边稍微把因果关系跟因果流程稍微做一个名词上面的区别。你看我讲到因果关系，就是行为跟结果是跟那种静态的关联，答案就是有或没有什么关系。我如果讲到因果流程，讲的是一种动态的，所以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到没有发生的那种假设性的因果流程呢？因为呢，他会不会搭飞机，然后呢穿过我们台湾的领土，然后上到飞机，台湾应该怎么说？出关，然后上到飞机呢，然后就是坐上飞机之后，然后就爆炸。这一整段过程是一种因果流程，不是因果关系。对，所以你不可以考虑到所谓的没有发生是假设因果流程。假设因果流程呢，在因果线判断上面不可以产生影响。如果说它有假设因果流程抗辩的时候，你要把这部分删掉。对，所以说如果他当时候抗辩的时候说啊，反正我现在不在机场上，他待会有空难爆炸死掉就差吗？对，问题就是说那个空难爆炸死掉毕竟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一种事实，它是一种没有发生的假设因果流程，那部分的抗辩是不可以的。对。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条件理论的一种审查。那它的特质在于说呢，每个条件都是发生结果的原因，它不会在这些条件当中再去做什么某一种条件是比较重要的，某一种条件是比较不重要的，它不会这样子做区别，所以把它叫等价理论。那这个概念讲过了。好，那这是原始的条件因果关系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后来呢，条件因果关系呢，我就会发现说，当我们用了用了用，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用嘛。我们开始去审查个案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通说啦，就会发现说，有些东西如果真的用这样的条件公式去审查的时候呢，会得出某一些不合理的结果。那这个不合理的结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所谓的择一的因果关系这样的案例类型。那大家可以看到视觉上面的例子。什么叫做择一的因果关系呢？所谓择一的因果关系呢，它其实在名字上面本身呢，就会有可能有些老师啊，在教授身上不是用择一的因果关系，它叫做双重的因果关系。对，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双重因果关系，不要怀疑它就是择一的因果关系。对，择一关系，它有些老师把它称为双重因果关系。对，那它的定义呢，请大家要把它背起来。对，请大家把它背起来，让你考试上面写出来，考题它漂亮。如果说考到择一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在第四页上面有个出题，有没有？Sugar呢具有择一的关系， 然后不是累积关节条件，虽然你可以想让它不存在，但是结果还是会发生。那这个条件就是结果发生，对，这是对因果关系的定义。那这个定义还蛮好用的，就把它写出来。因为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要你直接用，再自己讲出来，肯定你自己讲会比较烂啦。然后因为你自己讲出来，你没办法下这么精确的定义，你就会开始举例啊，就是那一种什么下图啊，然后呢每个人下100功课，然后单独就是不是的意思，那种情况就是等于因果关系啦。很多考试就是这样写的嘛，因为当你定义出来的时候，你开始乱举。对，这举例是对的，我没有拿错的，就是说你那个定义上面呢，就会差有倍数的，就是用等于表面数去差。那没有错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像案例的那个下图主义子案，那个就是第四个最上面的例子。前提是甲跟乙两个人呢，在没有翻译联络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各自在水平中下了100功课，那这个100功课比较经验吧，有100功课一个主语词的，单一个主语词的意思。所以说它是某一种条件，所谓条件就是这边所说的行为的行为啊，某个行为它单独就导致结果的发生，只是说。这个时候呢，是有两个以上的单独就足以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在没有翻译联络的情况下，各自都产生出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这一因果关系。对，那为什么强调没有翻译联络呢？因为如果有翻译联络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会变成共同正犯，对不对？共同正犯呢，需要亲自去实施共同的行为吗？不需要，他可以怎么样？借用别人的行为，对，然后把别人的行为算在自己头上，就是所谓的共同正犯的交互规则原理嘛，对不对？做的事情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做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有翻译联络的情况底下的话，不管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导致结果的发生，他们都是可以互相补充来 cover 的。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补上一次，所以这就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甲跟乙是没有翻译联络了，他们是更精确说，他们应该是同时犯啊。所谓同时犯，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关系，但是各自都同时去做了构成了这个行为。就是同时犯，就是说要先强调的是说他们是属同时犯的关系，然后他们各自的行为，甲跟乙各自的行为都足以导致行为结果的发生，就是说的这个因果关系，要画个图哈。 杀人未遂罪，不是也是一样的结论吗？所以竟然没有另两个人都是成立杀人未遂罪，意思就是说没对多出来那个死亡结果，没有人要为这样的死亡结果负责，那就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一种不合理想法呢？对，所以说这时候条件女就说话了，她说呢，这时候应该在做个修正，所以修正就变成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数个据的择一关系，又不是累积关系条件的，虽然可以想象几不存在，意思就是说。你把假就简易假的时候呢，然后既然可以想象假的行为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发生的话，那这个条件就是假的这样下，白宫的行为还是结果发生。可是你有看哦，如果是这样修正的话没有问题啦。那经过这样的修正之后呢，数个具有择一关系，本案是不是？是，所谓择一关系就是说单独就足以导致结果发生嘛。本案是啊，甲跟乙是没有办法联合，而且甲跟乙的行为单独就足以导致结果发生，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属于择一关系 ，OK。那虽然可以想象他的行为不存在，虽然你就把甲抽离掉，但是也好像发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甲的行为还是结果发生的原因，他是直接用定语把它转过来，就认为说啊，在择一的关系这种情况底下，择一条件的情况底下，那这个时候还是有所谓的条件的因果关系，就直接凹过来，对。可是大家想一想，有需要这样凹吗？对，这是第一个。对，黄金老师呢就说呢，其实呢，条件因果关系都不需要修正，为什么？你看我们刚才的讲话都是怎么讲？我们讲话的时候是说，哦，如果没有假的行为的话，人还是会死亡，死于下毒，他人下毒的行为。OK，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为什么我们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你把乙的下毒行为把它判断进来，不是吗？对，你如果没有假的死亡的话，然后呢，丙死亡就会不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因为他还是会死于乙的下毒跟白毒的行为。但就乙的部分的时候，你也好会这样讲，你会说，哦，如果没有乙的行为的话，那丙死亡就还是会发生，因为没有假的下一白毒。因为还是有假的下一白宫的行为，黄金老师说你不可以把你在审查假或是审查乙的时候，不可以把他人的介入的行为把它考虑进来、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假在水杯中下下一白宫的时候呢，临死亡结果还不会发生的。如果没有假的下一白宫行为，你不可以把乙考虑进来啊、哦。意思就是说，这时候要假设说乙的行为是不存在的，这时候那你刚刚会的论据说啊，那乙的死亡、丙的死亡结果就不会发生，就条件因果关系。对，所以条件理论在黄金老师的看法里面是不需要修正的，对。或许之所以需要修正，那是因为你把别人的一种下毒行为，你把它考虑进来，所以才需要修正，对。可是我要强调的是，在通说的概念底下，它还是做这样的补充公式这样的审查，对。所以如果你考试要写通说的话，你还是要说，哦，假下毒一百公克的行为，即使把它抽离，想象是不存在，但是因为有乙的下毒一百公克的行为，自己的病的死亡结果还是会发生，所以假的下毒行为跟病的死亡结果好像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在这边说用那种转折语气，意思是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但是你要说伪啊什么什么，这边你要怎么写啦、啊？对啊。但是呢，这时候呢，通说认为说这边要修正，去适用所谓的条件理论补充公式，认为说呢，就上面这个处理啊，数个具有什么择一关系，又不是累积关系条件，虽然可以想象怎么存在，结果还是会发生，那它就是结果的原因。所以说，假的下毒行为仍然是临死亡结果。条件因果关系还是有条件因果关系，对，那这样论据，对，所以黄金老师的看法只是他自己的心得，对，那我有可能你觉得他非常的有道理，对，他就非常的开心，就放鞭炮庆祝，对，但是呢，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如果你要写通说的话，还是要提到条件因果的补充公式，这样会在风险上面会整理一点，对 ，OK。好，那这是条件理论原始形貌跟它的补充公式修正，对，那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在通俗的想法里面，它没有办法解决的因果关系的这样的问题，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的条件理论，它也是条件理论的一种，只是说呢，它不是叫你把特定的行为想象成不存在，那结果还会不会发生？它不是这样去做所谓的反面的判处法，它是做所谓的正面的去检验。什么叫正面的检验呢？就是说。你看他们画一个箭头，你知道行为，然后一个箭头产生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你看哦，如果行为的这样的开枪的行为是扣，子弹射出去了，扣应该是先扣扳机，然后子弹射出去了，然后就看子弹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那个空气真的飞，然后呢，他就射中那个被害人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一连串的那个因果有什么代表的事情？如果说都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所谓结合起来就是说，依照我们现代的经验法则，都可以把它证明出来说，这一段一段一段都可以把它组合起来，然后组合起来之后呢，头跟尾巴就是说从它组合中知道结果发生，都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就有所谓的合乎法则条件理论，它是正面的去判断说行为是不是发生结果的。所以如果说是枪指压你的时候，他就会说哦， 的某人开枪的行为，紧接着在这个开枪行为之后，到现在的一种榴弹的一种射击的这种方向啊，还是什么的，这产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这个死亡结果，人家其实还是有可能，是有可能被。那时候这种证不出来，这时候就是觉得合乎法则的条件的因果关系。那什么叫做合乎法则？合乎法则和法则指的是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科学经验法则。对，这个法则叫做合乎法则，条件因果关系问的，它是要用自然科学经验法则去判断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乎法则条件里面出现呢？那是因为说呢，刚才也跟刚才那则因果关系有关系。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下笔子意思的案子的情况看一下好了。如果说是采取这种合乎法则的检验方式哦，的条件理论检验方式的话，你会怎么判断呢？甲在某岁的丙啊岁飞当中下了100公克的毒，那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丙死亡结果，对不对？在他下行为之后，紧接着发生丙死亡结果。那到现在科学经验法则，100公克的毒会不会致人于死？会啊。那所以说，甲下毒行为就跟丙死亡结果就有因果关系，它是一种正面的审查，它是一种正面的，最后审查顺序长这个样子。就用经验法则，然后看局限会不会成立，对他的行为会不会破坏结果，这样审查。刚才的正常的条件关系的理论是，你要把某个行为想象成不存在，要想象成不存在。但是这边你根本就不用把它想象成不存在，你反而要把它想象成存在之外，你还要依照经验法则判断说，但是有这个行为紧接着产生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在经验法则可以容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合乎法则条件理论。那如果你采是这样的理论的话呢，当然则因果是不会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如果甲的行为当然是就是甲，你就去看嘛。甲做这样的行为，依照经验法则会不会产生丙死亡结果？会，他也不会去考虑到为什么，因为他是做正面的判断，他不是做反面的判断。你做反面的判断，把某个东西想象不存在的时候，你就会再加进别人的行为进来。但是你做正面判断的时候，你就啊、哦，我现在想的是甲的行为，那当然是就甲的行为会不会造成依照科学经验法则会不会造成丙死亡结果，这样去做判断。对，所以他这种正面判断就不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反面判断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所以他也不需要什么纠正公式，不需要。所以这是合乎法则条件理论的第一个优点，它可以解决，也是很重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圆满去说明说这个因果关系的情况，它不需要使用到条件理论补充公式。对。那针对那一种假设因果流程的案例，请大家再回想一下刚才那个机场的那个空难，还有那个受刑场的要赴刑场的，然后在刑场之前就把他给杀死了那两个案子。是所谓的假设因果流程案子，对不对？那两个案子如果用择一用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来看的话，会怎么说？对啊，在机场对他的仇人，对他的仇人开枪，仇人应声倒地。这时候呢，开枪的那个仇被害人身上的弹孔跟那个开枪的弹孔是完全吻合的。对，那这时候你到科学经验法则，那个弹道也是可以证明出来的。那这时候就有什么合乎法则的因果关系？那至于说被害人他们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它强调的是你的开枪行为跟最后结果这件事是有直线的，依照科学经验法则是可以直线产生出来这样的结果。对，那他不会去管你说他是不是之后会爆炸还是什么，他是不需要去管这种事情的。对，好，这是合乎法则的优点，条件理论的优点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可以圆满解决这个因果关系，不需要去做对补充公式的这样的修正；第二个，它可以完全的去解决假设因果流程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对，这是两个优点。不过现在通说还是采取所谓的我们刚才学的那种比较原始的条件理论啊，还是学比较原始的，然后再配合它的一些补充公式，再配合补充公式，然后在考试上面，那你说，那要写哪一种比较好呢？当然是写条件理论加补充公式比较好，就是比较多人可以接受，因为有些老师不认，有些老师不认真。对，他就不会去念书，那不会去念书呢，就不会知道说有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那你写这东西，他会看不懂，看不懂，下场就是说他也会乱写，然后你分数就投这样。对对对，老师认不认真，这大家应该心里都知道吧？对啊，对，有些老师是非常认真，对，有些老师就是都不知道在干嘛。对，所以大家以后要当老师的话，就当个认真的老师，要当律师就当认真的律师，然后当认真的法官，你知道吗？对，最近在吵说那个律师今年可能会1000人嘛，对啊，就1000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机会越来越多了，这样子，对，所以你要有信心，你就是在一年之内就要考上，不要在那边想说我进入明年然后考不上啊，你一点好了，那一点是因为你自己良心不安，所以你要念一点书，对。 反正你就是尽早准备，然后要有天总你就考上那个宏愿。对对对对，不要想说啊，今年考上明年就来啊，你只有几个几年可以让你等啊。对，而且你越晚出去，你的律师就业市场，你的那个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少。他每年一千人，考选部自己也说啦，那个律师市场，你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你要实习耶、欸，你要实习完成那个职业。那你实习的时候，如果说现在台湾的事务所有很多钱吗？第一个，如果你个性比较龟毛，你会不喜欢去那一种不想去的事务所。对，因为有些事务所可能是地雷所啊，累得半死啊，虽然钱很多，但你会用你的爆肝，用你的生命来换它，对对对。那有些人想要，有些人不想要，对。有些人想要的是那种像公务员，要每天五点钟下班散人，对对，管说就不用留下加班，然后还可以去跑步运动什么的，晚上非常的惬意这样子。可是有些人是真的，他是比较喜欢拼命赚钱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去哪里感觉都没差，因为你的强韧力志力跟秋田公公是一样。就是每天跑操场有没有？去跑操场，我都不会这么早起啦。对，他会去跑操场。可是呢，如果说该讲哪里啊？讲到就业市场，律师的事务所呢不是这么多间，而且如果你是比较挑剔的人的话，你也不是很想要去那种比较小的，因为有些人是喜欢去大所。所谓大所就是博览国际啊、国际通商场在那一种的，对，那一种事务所有些人比较喜欢去，但有些人比较喜欢去小的，因为他觉得大所分工太细了，那你学到的东西就是专精在某一块，比如说你就是专门做企业并购的，对，那其他你完全都不会遇到，所以你有可能变成一个企业并购律师，对。但是小所的好处是因为人少嘛，对不对？所以你什么案件都必须要接，从杀人啊、放火啦、啊，其实并购你可能都要会这样子，然后超人一样，对，你什么案子都遇得到。所以看每个人个性，还有他自己选择不同，会有不同的事务所上面选择啦。对啊，不过可以坦白是说，律师市场是有一定的承受能量的，你不可能说你放一千个人进来，两千个人进来，明年是三千个人，而且那个是越来越多人的，不是只有每年都是固定人数这样往上加，是越加越多这样。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在找实习的时候就会产生困难，这是一个现实上的考量，我需要说。所以如果你能早点考上，就早点考上。如果你想当律师的话，对。那、啊、如果你不想当律师，然后等你被法官骂，对你也可以就是在网上冲去考法官。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考法官的，都想当法官。所以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想一下说，你将来能想要变成什么样，走什么样的路？我觉得这点是还蛮重要的啦，不然有时候会丧失你自己准备考试的一些动力，什么嘛，准备考试啊，不就是我爸妈叫我去考的时候我才去考的嘛，我就不想当法官，他今天就叫我去考法官，即便我已经考上律师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对啊。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喜不喜欢那份工作，对你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份工作是你不喜欢的，然后你每天还要这样去做它的话，有时候你真的会气消，对，这是一定的。所以在大家考试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不要都在念书啦，反正就稍微去想象说你自己比较适合当哪一去做哪一种事情，当哪一种职业，对 ，OK， 做点心理建设，所以就是要赶快考上。那如果你想当律师的话，记得要有专长。所谓的专长就是说，第一个，你就算要有一千人嘛，假设有一千人，你就算考的是六七百名，就是很后面的那种字，那有什么关系？例如说你会日文，对，那去万国就很吃香啦。为什么？因为万国还很多日文客，很多日本客户，所以你就有需要去，他们很需要日文的人才。那你刚好有日文，那基本上他也不会觉得说你通过考试的人，他彼此之间的程度有什么太大差距啦。反正你都通过考试了，对他比较不会在意那个。如果你有特殊专长的话，所以如果你有特殊专长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你，因为你有特殊专长嘛，就比别人多一份底气，那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你想要的，你选择性就更多。对，就不会受限。那我有遇过说身边很多同学的例子是那种，就是完全不会外文。所谓完全不会外文，意思就是说英文也不是很好。然后呢，对，就是英文不是很好啦。然后呢，也没有其他的外语常才，例如说他也不会日文，也不会德文之类的。因为在学校有可能会就日文嘛，对不对？德文在，如果想当律师的话，德文其实是没什么用啦。你要考虑一下，对，德文其实没用，因为现在台湾跟德国，你想想看，你跟德国人签订契约。你会用德文跟他签吗？你敢吗？你德文有他强吗？他里面少一个，例如说少一个某个字，这个在德文是某种意思，这个太高深了，没有人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他在里面给他按加这个条款，你没有看见就让他签过去了，到时候他产生纠纷的时候呢，你就完蛋了。对，因为你当初没有发现，对他动了手脚，对。所以说你跟德国人签契约也是会用英文跟他签订契约啦，因为当然大家彼此平等嘛，英文对他来说也是外文啊，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外文，但至少艺术品上会。你就是不可能用德文跟他签订契约的，对，所以德文在实务上面会比较 会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说你要用德文这个东西去应征的话，相较于日文的可能它的就业机会比较少一点嘛，对啊，除非你要去那一种德国人开的事务所，那时候就没话讲，等到有德文很强的就进去那种方法，对，就是你要想一想，你将来如果说你现在正要学语文，或是你将来如果想要学语文的话，你要考虑到将来就业市场上面的变性，对，这个应该是其他上不会讲的，对啊，但是我觉得说，反正教书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所以说呢，不能只教课本上面的东西啊，不然恐龙法官不就这样跑出来吗？因为整天都念书嘛，对啊。好，扯远了。好，回到来，我们来回到第五页。跟刚才的刚才也强调过，假设因为我们流程的对于某些判断的不可以例如考虑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机场案，还有这里的那个信前的那个回信案这两个案子 ，OK。所以那以上呢，我就把条件理论呢，还有所谓的合乎法则条件，就把它讲完了。对，那我刚才讲过了，在通缩的审查下，你要先用条件因果关系，你要先肯定之后才会进到课本规则。对，那以下讲的那个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呢，是我国实务上面对因果关系的判断的方式。对，那他说呢，这个判例所说的极乐台上一九，我上面有要求大家把这个资料背起来。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呢，是指说依照现在的经验法则，你要综合行为当时所存在的一切事情去做客观的事后审查。认为说呢，在一般情况底下呢，有这个环境，有这样一个行为的同一个条件，都可以发生同一个结果。那均可发生同一个结果，我觉得是他自己在打自己锤子的脚啦，就是吧？有什么情况是已经必定会发生的？那这样写均可发生同一结果，好像意思是说这个行为一定要必定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才会产生意外。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有一定程度的高度感染性就可以了。对，可是他这个判例是这样写的，所以你还是要，如果你要背的话，还是要把它这样子背起来。对，后面呢，他又说了，如果说这个条件就是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有没有看到相当条件？那个相当意思就是说呢，有很高的几率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意思。对，那行为跟结果之间就有相当的关系。反之呢，他后面有就是讲了反之呢。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有这个条件呢，然后依照客观的标准来看的话呢，不必然会发生这样的结果，那就不相当，或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对，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前半段呢是认为是采取所谓正面上面的审查，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呢，依照我们经验法则来看，好像通常都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是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实？如果是偶然性事的话，那太高级了，不当，就是说就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对，因为相当因果关系的功能本来就是在主要是在排除这些所谓的偶然性的事实，它本来的功能就是这样。对，所以你看它的功能是在排除偶然性事实的话，那表示什么？它会不会对于某些条件去做筛选？会，会，它只有某些条件，那些不是偶然的，造成偶然。不是那些偶然事实的条件都会被把它排除，都会把它拿进来。那如果是偶然事实，肯定都会把它提出去。对，所以它的彼此条件之间的不是等价的，所以它的功能跟条件里面就是不一样，它比较近似于客观规则的功能。对，是在做一种排除规则的使用。所以又有人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就是一种道理的规则理论，它不是因果关系理论。因为因果关系理论如果是纯正的因果关系理论的话，它应该只能够做依照经验法则。然后呢，而且不可以在各种原因当中去判断出哪一种原因比较，不是偶然原因啊，或者是说是一种比较相当的性原因，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筛选。但是相当因果关系确实做这样的筛选，所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不是一种纯然的条件因果关系理论。对 ，OK， 好，这是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那他举的例子呢，他就是要他排除那些比较偶然性的事实。所以说，如果说甲呢至于杀人故意的把乙给砍伤了，下面那个救护车翻覆这个案子。甲基于杀人故意把乙给砍伤了，乙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呢，还是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他。那强调是他没有生命危险，他只是被砍伤。对，途中呢，这个救护车呢就被酒驾的丙开车撞翻了，就呢这个被害人呢就当场死亡。我们还没有学客观规则嘛？假设啊，还没有学客观规则，就这个案子来看好了。对，你看看这案子，甲基于杀人故意将乙砍伤的行为，跟最后乙死亡的结果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你要先怎么样把甲砍伤、乙砍伤的行为想象的不存在，对不对？如果没有将乙砍伤、没有甲将乙砍伤行为的时候，乙会不会死于这样的救护车翻覆呢？ 刚才没讲完，假单开箱之后呢，他就不会被送到什么救护车上面去嘛，不会被送到救护车上面去，救护车就不会被其他人撞，救护车不会被其他人撞，他就不会因为犯不会死亡，所以这都是有怎么样连贯性的，用反面来看的话，就是连贯性，所以会有什么条件因果关系。所以假如没有把乙给砍伤的话呢，乙呢就不会死于救护车犯不会死亡，所以说这之间有条件因果关系，对，有条件因果关系。那如果说你是采取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的话呢，那更简单啦、啊。假单银砍伤，结果呢，后来的因果链是怎么跑的？因果链怎么跑的？假单银砍伤，结果呢，乙怎么样？被人家抬到救护车上面去，被人家抬到救护车上面去之后，救护车就开走了。救护车开走之后呢，某个人撞上来，他就死掉。现在是有什么关系？这都是连贯，你到基本上都可以证明出来的，所以是有合乎法则的条件关系。我这边稍微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条件因果关系呢，跟合乎法则的条件理论呢，基本上一个是反面判断，一个是正面判断，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反面跟正面判断，但是基本上面不会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用条件原始条件理论跟总模式去判断出来的结果，跟你用合乎法则条件判断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表示你有一个地方是错的。所以照理说，他们这两个判断出来的都是要一样的，对。對，那这个救护车翻案呢？如果说你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你是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人啊，你要怎么样去做审查呢？你要怎么样去做审查？你说依照一般的经验法则啊，综合看人的时候的当时的所存在一些客观事实去做客观事后审查。比方是事后，也就是说，哦，你要立于事后的角度，不是事中哦，是立于事后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哦。有一个人呢，把某一个人砍伤了，然后那个被害人送到医院去，就竟然死。救护车的犯错，这个时候呢，把人家砍伤，像我们的经验法则，会导致说被害人是因为被救护车撞死，犯不会死亡这样的结果吗？这个在经验法则上面是不是一种偶然性的事实啊？好像是吧？对啊，因为依照一般经验法则，应该是什么顺利的被送到医院去嘛，是吧？在救护车上面，你说开到救护车看到一半被他撞翻的，而且是砍伤之后，因为被撞到救护车，所以在救护车上面被撞翻，这样那是非常偶然性的事实，所以这个是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对，那这个案例事情呢，刚好就是，欸、像我们刚所说的，传统上呢、啊、叫做所谓的因果关系中断这样一个东西来处理它。对，认为说啊，这个时候甲呢虽然把乙砍伤，然后乙的送往被送往救护车，但是呢，甲将乙砍伤的这样的作用力，这样的作用力呢，被后来所介入的这个酒驾他人并不在的酒驾行为被介入这样的因果流程，所以那个因果关系前面的那个因果关系就被中断掉了，砍人的因果关系就被中断掉了。这是以前因果关系中断是这样子去写的，可是因果关系中断会有一点点问题，这等下我们待会在第七页的时候再来介绍。好，那以上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判断因果关系到底有没有一种共识。那以下要讲的是什么？以下要讲的是有一些比较争议的问题，还是跟因果关系有关的，然后是需要特别强调，特别争议做出。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得意的因果关系，或者我刚才讲过的双重的因果关系。对，大家如果念英文的话呢，就可以看后面那个作文，对，基本上是长得差不多啦。对，就是替代性，替代性有没有 L 的分析？所谓得意因果关系，就是说数个彼此独立但是能够单独造成结果发生的条件。对，那在同一个时间，必须要同一时间，然后讲是强调是同一个时间。对。共同作用导致结果的发生，然后没有所谓的翻译联络的情况。对，例如说前面那个第四页上面所说的那个下属主义案。对，那我们学完了条件因果关系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来判断啊，得因果关系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呢？通说是怎么处理的、啊？复习一下原始的条件理论加上它的修正或是补充公式嘛，对不对？然后你用补充公式那段话要背起来啊，对啊，这刚才讲过了 ，OK。所以在得意的因果关系情况底下呢，它是有条件因果关系的，是没有问题的。嗯。可是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吗？你可能有条件因果关系之后，你就可以加附带自己的责任吗？没有吧？你还要审查什么东西？结果还要审查什么？条件因果关系下一步要审查什么？客观规则是吗？对不对？那这边客观的笔记，大家就一起把它拿进来好了，让你整理笔记上面比较快一点。我们不要把它切割，因为因果关系客观的客观的，这边把它连起来。对，那你肯定条件因果关系之后再择因果关系类型化。那甲到底要不要负杀人既遂罪责？也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并一个死亡结果，都可以在客观上面可不可以规则给甲的这样一下属行为呢？ 第一步讲有没有制造，讲下毒行为有没有制造的法律所做学风险啊，你可以随便在那讲随便下毒吗？这当然是法律所禁止的啊，对啊，所以这是已经讲下毒的行为，在病的水位中下毒的行为已经制造了病死亡的法所共有的风险了，对 OK。那这个风险有没有实现呢？这边风险实现讲的也是一样啊，你要在具体干当中的那个实现关系要确定下来，他是怎么死的要讲清楚。病是怎么死的啊？死于他人的下毒嘛，对不对？所以原本你制造的风险是下毒的风险，那你也死于下毒的风险，这样就有风险实现关系。之前大家在写考卷的时候，可能啪就写过去了，反正你就知道法律所共有的风险，然后病也死了，所以风险实现就这样写过去了。可是正确的讲法应该是，你制造是什么风险要讲清楚。那你最后实现的是什么样死于什么样的风险，你再讲清楚。当这两个风险是有不一样的时候，表示什么？风险可能没有实现。对，所以说我制造出来的是一个下毒，然后他人死，因为被毒死这样的风险，最后实现的也是病，也是死于毒死的这样的风险，所以这两个风险是有实现关系的。对 ，OK， 这肯定有风险实现关系，所以甲一定要负杀人既遂罪的责任，因为在这边你不用审查第三个阶层的，第三个阶层是在审查说被害人要负责。对，可是因为丙竟然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责因果关系的结论就是：第一个，依照条件理论，它有条件因果关系，只是要依照补充公式来做修正，这是第一步，肯定因果关系。第二步有没有看到规则？有，因为它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风险，所以风险也实现的。OK， 因为它下的是100公克，是毒与死的与死的毒。好，这是责因果关系的情况。那我们来讲一下刚才没有讲到的这个累积的因果关系。累积的因果关系，或者是有些说法叫做并合啊，就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它的图文长一样。白色的呢是他们各自的部分，但是因为他们各自的部分都不足以致人于死嘛，对不对？可是加起来变橘色的时候，就刚好导致结果发生，对，那图是长这个样子。那累积的因果关系呢，第一步也是一样啊。什么叫累积因果关系？它是数个彼此独立的，这个就跟前面的是一样的，跟这因果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它后面不一定不一样，但是它必须要共同作用才能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它这种条件的特点不是说这种条件单就足以导致结果发生，它是必须要各个条件共同作用，全部加在一起才足以导致结果发生。对，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共同作用导致结果发生都一样的，差别是在于说它必须要共同作用，才叫共同作用。那这是下毒不毒死，但就是第六页这个例子，甲跟乙同样是事前没有任何谋利行为，然后各自在丙的水中下50公克的毒药。那这个毒药呢，那个药呢必须要下100公克的剂量才会死掉。那丙不执行就把水喝下去了，结果两个毒性并发死亡。甲跟乙都只有下50，对，那个这个东西要100克死亡。对，我们现在审查甲的部分，甲的下毒的行为，下50公克毒的行为，跟最后丙死亡的这样的结果，毒发身亡这样的结果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你要先把甲抽离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有甲下50公克毒药的行为的时候，那丙会不会死亡？就不会死亡，为什么？因为累积因果关系刚好就是要数股作用力共同作用才会死亡嘛。你把其中一个抽掉的话，那当然死亡结果就不会发生了、啊。所以依照一般的条件的公式，就可以判断出来说，那累积因果关系有条件因果关系。对，累积因果关系的案例类型是有条件因果关系，都不需要补充公式，因为它必须要是两股作用力共同作用才会导致结果发生。你抽离到任何一股都没有办法导致结果的发生，所以某个行为想象成不存在，结果就不会发生，所以它有条件因果关系。OK， 可是累积因果关系的问题，它的困难的地方，当然不是在因果关系的判断。我们刚才在责因果关系的地方，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啊？要有补充公式，对不对？在同桌想法里面，但是颠倒过来，在累积因果关系的部分，在考点不是在于条件公式的运用，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想要判断出来啦。困难地方在客观规则，在考规则这边先提前讲了，对，你看嘛，甲跟乙各自下50公克的毒，你单独抽一个人来审查，抽甲来审查，下50公克的毒，最后丙竟然会发生死亡的结果，这个依照科学经验法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吗？科学经验法则告诉我们的事实是什么？你要下100公克的毒，把那个人也吃了100公克的毒，才会死掉，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呢？甲呢下50公克的毒，虽然有条件因果关系，这个行为虽然跟丙死亡结果有条件因果关系，但是客观规则它有没有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当然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可以随便在人家水瓶中下，不管下毒是毒 多少，就是到底禁止等等。可是你，我刚才讲过了，你要去明确你要说的风险是什么东西。你下的是50公克的毒产生出来的风险，这个风险足以致死吗？不足以致死吗？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高中要100啊，你说下50啊，差远了。对，那丙呢？丙可是丙之后现在死了，丙是死于多少公克的毒啊？100，丙是死于100公克的毒，对不对？所以你原本知道风险是50，就现在死于100公克的风险，风险时间关系是100，这中间是有什么落差的？对，中间有落差，表示风险没有实现。风险实现的下位判断规则里有一个叫做不具有所谓的行为跟结果之间不具有所谓的常态关联性，对，或者叫做所谓的重大的因果流程的偏离。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反常因果历程啊，或者没有常态关联性去排除风险实现呢？原因是在于通作的理由是，这边大家注意一下，这些矿泉水上面要理由啊，理由是假设下五十公克毒，照现在经验法则是不足以致死的，但是呢，假下毒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预料得到说有另外一个乙呢，也同时在同一时间，要强调是在同一时间共同下毒导致结果发生。这是他没有办法预料的，假下毒的时候没有办法预料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属于所谓的因果流程重大偏离，或者说所谓的反常的因果历程。这个时候呢，风险没有实现，风险没有实现就没事了吗？还没啊，他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好像有，所以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个风险没有实现，这个就是未遂，对，就是未遂，所以他还是要负271条第2项大而未遂罪的责任。所以累积的因果关系，它的困难的考点是在于客观规则判断在哪里判断要知道，他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只是他没有风险实现，因为假下毒的行为没有办法预料到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同时下毒，而且他下毒是不足以致死的毒。他没有办法想象到有另外一个跟他一起下，然后呢两股动力导致结果的发生，所以这是属于漫长的因果历程，或者是所谓的因果历程重大偏离。OK， 对，风险没有实现，所以他只成立大而未遂罪的责任。OK， 这就是累积的因果关系的处理。那一大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啊，如果你是实务，我刚才讲过要拆开来看啊，要拆开来看。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是为什么说啊？你下五十啊，那鉴定人要做多少功课才会？聊经理人说100，法官说你没有骗我，经理人，对他说没有，我绝对没有骗我，那敢骗你？法官，他说哦，下100公克才会死掉，但是你就下50了。那依照刚才那个76/9的话，都判你要死，他就说呢，你要依照客观上面的事实重大难易考量，下50啊，然后再乘以8，下50通常会属于致人于死吗？不会，所以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对，没有相当因果关系，跟你们着手有啊，所以要负杀的未遂罪。结论上面是相同的，结论上面都是不当未遂罪责，可是它是不同的审查体系，对，就是实务的相当因果关系体系，可是客观规则在客观规则去排除它，对，所以在客观规则排除它，你就要知道它在客观规则哪一个地方去排除它，对，这是考试上面的重点。好，然后我们现在讲到第七页，那个因果关系的中断跟因果关系的超越，那这个部分大家在念书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有一点就是有考虑，就是有点疑问啊，对啊。我们现在讲现象好了，对，就是说大家在讲这个地方之后呢，都会举一些例子。但因为每个人对于因果关系中断跟因果关系的超越，它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既然定义不一样的话，那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共同交集点，所以我们要找它共同交集点，才能够知道说他们在干什么。对，所以我们要先从例子来看。对，那现因果关系的中断呢，就像举例子，就是说呢，你在行为之后啦，然后介入了某一些第三人的行为出来，因为某些没有办法预测，有可能是没有办法预测第三人的介入这个因果流程，对，介入这个，是有人来插花，或者插进来的，然后呢，也导致那结果最后一个结果也发生了。现在问题是说，那这个结果虽然发生之后呢，可不可以把这个结果归得给行为的行为？那客观规则理论这个东西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才被提出来的东西，对。但在之前你不能说没有，但是体系没有那么的完整，对。那所以那之前的人都是用所谓的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那因果关系中断的概念呢，就是说行为在行为之后呢，因为客观上面呢通常是没有办法预期的第三人介入，然后呢导致结果的发生，对。那这个后来介入了这个插花的这个人呢，他就会把前面的那个人的行为呢，他的作用力把它中断掉，所以叫做因果关系的中断。应该要画个图。 中断是指的说呢，是因为例如说行为一好了，他先跑，他的行为先跑行为，例如说大家看那个上面那个例子好了，刚才那个救护车搬不完，有没有？大家搬过来的物业，甲呢是遇杀人夫呢把人给砍伤了，那乙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后来被送完医院急救，他途中呢被丙所开的车子撞击，然后翻覆死亡，对。所以后来先发生作用的是什么？甲加乙砍伤的行为，对不对？这是先发生作用的，只是说后来在甲行为之后呢，进入了个丙，这个是第三人的行为，后来碰到什么可能预示第三人的行为，然后产生这样的结果发生，对。那这个案子呢，我们刚才提到条件因果关系的审查，前面的那个甲的砍人行为跟最后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啊，因为他如果没有砍他的话，就不会上救护车，不会上救护车就不会因为救护车而不会死亡，是吗？对啊，对。因为一呢，虽然是先跑，他说你先跑甲，甲还是砍的砍伤的行为，但是后来有行为二介入， 这个行为二介入呢， 怎么样？我画那个白色的是指的是因果关系啊，我们的东西才知道说是有二者介入，然后两个人在共同导致结果的发生，它其实是因为中断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说是依照条件，我这是白色的，所以我是这样看的话，就是我跟行为两个跟做结果之间是不是都有白色的交集？是啊，所以这都是因果关系。可是因果关系中断说什么呢？因果关系中断他说呢，后来介入这个行为二，就是这个开酒驾的这个丙开车把那个救护车撞翻嘛，对不对？行为二介入呢，他会中断掉前面行为一的因果关系。画那个曲线，擦，就断掉了，就断掉了。对，那可以想象说，哦，后来因为行为二的介入，所以呢，中间前面已经砍伤的行为之后，就中断，就中断。所以说，行为人、行为一这个部分比较负杀人畏罪犯的责任，对，比较负杀人畏罪，因为他之后因为后来介入导致结果发生，所以前面就断掉这样子。这是因为已经中断的想法，他原本想法是长什么样子的，对。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啦，啊，现在讲好了。现在实务上面还是有承认因果关系中断哦，大家看一下那个注释第四第七页的注释第四，那个最高法院的最近有判决说呢，他有讲因果关系中断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因果关系中断是指说你将最初的行为呢称为前因行为，这是最高法院自己写的，称为前因行为。例如说刚才那个甲把你砍伤的行为叫做前因行为，将其后介入的行为称为后因行为。所以说救护车呢？因为酒驾，不，救护车因为丙的酒驾，然后翻覆，那个丙的酒驾是一个后来介入的那个后因行为。那前因行为砍人之后呢，因为后介入的第三人就是丙的酒驾行为，使得前因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断掉了，对，因果就中断掉了，对。那后面就不用看了，先看到这边就好。这是最高法院对于因果的中断的定义，所以他还是有在用到因果的中断。如果说那样的概念，如果说没有。应该是说，如果说因为中断掉的话，那在最高法院的想法里面，他要成立的是杀人未遂罪，他要成立的是杀人未遂罪。我先把肯定因为中断的人的想法先把它讲完，我们再看这个理论会有什么问题。对，除了这个救护车翻覆案之外呢，是一个很典型因为关系中断的案例之外呢，当然那个讲义企业上面有个自缢生死案，有没有？例如说呢，他在乙的那个实务中下的不足以自死的泻药啊。强调是不足以致死哦，那个东西是不会怎样，因为你肚子很痛，然后你呢，因为肚子痛受不了就上吊。我一直觉得这个到底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某一个那个，我记得是某个判例，对的一个事实改变，对，反正就是肚子很痛，肚子很痛，但那个药是不会死的，但是他因为受不了肚子痛，干脆就上吊死了，然后来快活一点，对，就是在现在应该不会发生，因为那个是民国二十几年之前，一定是那个地方没有医院或者。然后就把其实就救治，不然只会上个就是痛，然后上个就这样，也不是太。这个案子不是介入第三人，是介入了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是介入被害人自己的行为。那如果说你采取因果关系中断的概念，这样的人，那你就会说什么呢？没有错啦，甲杀乙在饮食中下了不足以致死的这样一个泻药呢，的确是所谓的前因行为啦。依照刚才那个最高法院的用语，长是这样子。那后因行为是什么？是被害人自己。因为普通来了，所以他自己去上吊。对，所以说如果有后因行为介入的话，前因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中断的。所以说呢，甲的那个下毒下药的行为呢，它的作用力就中断掉了，所以这甲就能够成立杀人未遂罪。如果你是承认因果中断的人，就会这么审查。对 ，OK。 好，可是呢，有没有必要去承认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呢？没有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解决因果关系中断的这样的案例类型呢？这是你要去想的嘛，对不对？对 ，OK，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刚才在上课前就强调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它的结论只有什么？因果关系判断出来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行为跟结果真的有因果关系，一种是行为跟结果真的没有因果关系啊，对不对？中断，中断在日常生活用语的上面，你会觉得是什么？是什么中断掉啊？是一个动态的流程吧？对啊，然后它会断掉，对不对？就好像你拍片的时候啊。那一般这个竟然内格了，这电脑跑速度太慢，就停住了。对啊，那你说那断掉 ，OK， 那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因果关系呢，中断这个概念在林三天老师的想法里面是很莫名其妙的概念，因为他觉得说，他因果关系就是有跟没有问题啊，怎么会断掉呢？对，会断掉是什么东西？它断掉啊，是因果流程吧？对啊，因果流程才会断掉。例如说，想开车呢，就把你给撞死了，或者说想开车呢，没有撞到一些临时刹车，所以他做那个终止，对不对？有可能，但是因果关系是有跟没有的问题，怎么会断掉呢？这林三天老师的批评啊，那我们先不管他的批评好了。对，我们用我们所说的条件公式跟客观规则理论来审查这边所说的因果关系中断的案例类型。我们会怎么审查？第一个，不管是这里的所谓的自缢生死案，还是刚才讲的救护车中断案，好了，这两种例子被当作是因果关系中断的最典型的例子，书上是这么提的。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啊？先行行为。救护车中断，救护车翻覆案里面，先前砍人的行为跟最后被害人死亡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啊？有啊，我刚才不是审查过了吗？对不对？那这里的自缢生死案，你在人家的水洞里面下泻药，就人家因为肚子痛，所以受不了上吊自杀，下泻药的行为跟最后上吊自杀的结果死亡之间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啊？有啊，你不下泻药的话，他怎么会肚子痛，直接上吊自杀？对啊，所以都有条件因果关系啊。所以因果关系中断，在条件理论审查里。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是有的哦。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要分，然后应该这么说，你要分层次去写。第一个，以前人的老人，以前老人在客观规则理论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些老人，有承认所谓的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他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是要解决行为之后介入第三人或被害人这样行为的问题，对。然后你会去看到说，跟那些因果关系中断讲那些理论的人，他们想要处理什么案子啊？通常都是那种很离奇案子，有没有？有没有发现，从被害人肚子痛了就上吊自杀，或者是带到医院去就这个翻了，都是或者是带到医院去之后医院发生大火就烧死了，像那种奇奇怪怪案子，对，没有错，他就是想要来解决这种奇奇怪怪案子，对，所以他会发明因果关系中断。可是，在现代呢，你有了客观规则这样武器之后呢，你用条件因果关系理论搭配客观规则。因果关系中断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有哦，有哦，所以那个不是局限的，那个才是白字，对，白字还不在，它是有条件因果关系的。OK， 那有没有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当然有啊，你不可以在人家食物里面下泻药啊，对不对？也不可以在把人砍伤啊，这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啊。所以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风险有实现吗？救护车翻覆案的风险有实现吗？把人家砍伤之后，那个人呢，明明就不会死。就竟然说在救护车上面都被人家酒驾人给撞死了，这个是一般人可以预见得到的吗？好像还蛮难的。对，所以是什么反常的因果流程啊？所以风险没有实现，风险没有实现，所以只会负杀人未遂罪的责任，是这样去处理的，这样去处理的。那那个自缢生死案呢？你要怎么处理啊？就是客观规则，不可以在人家食物里面下泻药啊，这也是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你在人家食物里面下泻药，就是不足以致死的泻药，所以顶多造成被害人怎么样？我们重伤吧，顶多是重伤吧，应该只有伤害而已啊，对啊。可是最后被害人却怎么样？死啊，死啊！所以你下泻药，只是下了不足以致死的泻药，就被害人竟然死了，这个部分当然也有什么反常因果力的问题啊，对啊。所以因果关系中断这个概念呢，其实在客观规则里面提出来之后，它有条件因果关系没有错。但是呢，他欠缺风险实现，所以前因行为人只会负杀人未遂罪的责任而已，对，只有负杀人未遂。那你说那后面那个人呢？后面那个人当然是负既遂罪的责任，因为就是他撞死的，是吗？所以酒驾的人要负过失责任意思， 啊。那那个因为是被害人自己上吊，自杀不处罚了，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刑责的问题。对。那即便啊，我自己觉得，即便最高法院他没有采取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他用他自己的武器，就是所谓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有没有办法解决因果关系中断的问题？当然也有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后面介入这个行为都是没有办法预见，都是一种偶然性的事实啊，它当然就有相当性，对，所以也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不需要用到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概念，但它还是用的，对啊 ，OK， 好，那这个是因果关系中断，那跟它很像的叫做因果关系的超越，因果关系的超越，它定义是什么？在第八页，它说呢，条件呢必须要自己继续作用到结果发生的结果原因哦，所以如果你那个作用力啊。好坏一般都断掉了，就只要结束的话呢，没有一直延续到结果的发生，那这个时候呢，顶多只是未遂而已啊，对啊。可是呢，这时候因果关系超越指的是什么情况呢？他是说，条件虽然已经开始作用，它在跑了，没有错，但是呢，有其他的条件介入，这一点是关键字，能够迅速单独造成具体结果，迅速单独造成具体结果的话，那这个后来介入这个条件就跟具体结果最后的结果。间呢，就形成了所谓的超越的因果关系。所谓的超越，就是说前面那个条件虽然有发生作用力，但是被后面超过去，因为后面太快、迅速、单独就导致结果的发生了。对，所以前面的条件跟最后条件结果之间就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但讲抽象啊，我们来看一看，看一下这个案子，这个电磁枪击案，甲跟乙并有仇的，然后结果某一天呢，乙呢就在甲林之中呢下了足以致死的毒药，就是这次是足以致死的。这个药线，可是这个药呢有一种特性，就是它在吃了之后半个小时才会发作，半个小时之前呢，那个被害人没事的，安然无恙，半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心梗而且死亡。甲使用之后呢，十分钟嘛，所以还没有到药效发作的时候，他就在开始看电视，非常的开心，看那个后续。然后没想到这个时候呢，丙呢就从庭院朝甲开枪，因为丙是仇人，就从庭院开甲一枪，甲当场就死了。这个案子呢，就是很典型的一幕，完全超越，为什么？看哦，你去对应到上面的那个因果关系超越的例子啊。假如说条件虽然已经开始作用了，它下毒了没有？下毒了没？我所说的是那个乙下毒了没？下毒了，所以已经进入到体内啦，看起来已经开始作用。但是有其他条件的介入，其他条件只是那个丙在院子里面吵架开枪，其他条件的介入，就开枪行为呢迅速单独。所谓的迅速单独，意思就是说呢。他不需要介入，借用前面的那个行为人作用力，也可以直接导致结果发生。对啊，开枪行为一枪朝太阳去开下去，他就死掉了。开枪行为是不是一个能够单独造成死亡结果的一种有效防炸的方法？是啊，所以后面的那个介入的行为呢，它本身单独造成具体结果的话，那前面的那个下毒行为就跟最后的结果没有什么关系。再讲是很抽象啊，不过你自己用条件理论来审查看看有没有。自己用条件理论看看，如果没有甲，如果没有乙的下毒的行为的话，丙会不会死掉？好吧，甲会不会死掉？甲会不会死掉？如果没有甲的下毒行为，好吧，如果没有乙的下毒行为，甲会不会死掉？还是会？为什么？因为有丙的开枪射击行为，而且这个丙的开枪射击行为是现实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假设因果关系，所以你要列入考量。对，所以他还是会死掉，好吧，他就不会死，他还是会死掉。所以说呢，这个乙的下毒行为跟最后的丙死亡的行为之间就没有条件因果关系。你自己用条件理论操作，看了也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为了因果关系的超越特别去背什么东西啊。你自己就算没有，你就算啊考试书念的少，我只会条件理论，对，那有什么关系？你来判断因果关系的超越这种案子，你也不会认为说乙的下毒行为跟最后下毒行为之间有条件因果关系。对，所以他的图是长得像右边那个样子。像大家右边那个样子，前面的下毒行为呢，虽然开始跑了啦，因为已经进入他体内，但是他没有跑到最后的结果发生，因为我们检察官事后相信发现说他是被毙的，他是怎么死的？被开枪射死的。对，所以前面的虽然已经进入他体内，但是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致死的作用力，还没有发生，要30分钟之后，所以还没有跑到之前呢，就是先被后面的枪击的枪击击毙的。对，所以最后法医鉴定的结果一定会说他是因为枪击而死亡。虽然他体内可能有残留一些毒有毒的物质，但是那个有毒物质跟最后死亡结果之间是没有条件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的。OK， 好，可是因果关系的中断不是这个样子哦。因果关系的中断，它前面的那个东西还是有跟着一起跑哦，它就跟着一起跑。 他只是说后来介入就跑出来。那我们要考虑的是说，后来介入这个行为可不可以去断掉前面那个客观规则，就是因为完全中断的学的，对。好，那以上就稍微把因果关系讲到这边，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